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下午四点，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干燥，稍后会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及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071.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563.5跌3元，阿里巴巴300元跌2毫，美团点评269元冇起跌。建设银行5.79上升0.03，工商银行4.71升0.2，比亚迪股份145.6升6.1，小米集团22.35跌5仙，友邦保险78.25升5.5，盈富基金25.56升2仙，中国移动50.5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5，英镑10.156。瑞士法郎8.546，澳元5.504，加元5.896，新西兰元5.164，欧元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7.4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4点，下跌165点。港金现货价报177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16.52美元，卖出1917.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现在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北拱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海丰园。在南区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啦，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交通比较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是慢车的，龙尾近津桥。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53，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2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 记住结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结手。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十月十九号开始有得听。 开心教室由我黄桂林主理，每个星期会找一个热门课题一起学习，变成为大家的生活教材。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颖、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十月二十二号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嗱，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关于的士业界嘅一啲问题啊。嗱，好多嘅的士业界咧，近期都喺度公开咁发言啦，就话咧个保费咧系加咗好多。嗱，而家根据咧法例咧，的士咧必须要买呢个嘅第三者保险啊，同埋咧综合保险咧先至可以营业噶。咁但系咧有啲的士业界就话咧，咁近期嗰个保费咧就加得几犀利吓，咁啊最少咧都有两成嘅加幅噶。咁都有啲嘅的士业界咧就举出一啲例子啦，譬如讲紧一架六年车龄嘅的士啦，每年嘅保费咧已经超过五万蚊啦，新车嘅保费咧就大约七万蚊。咁如果咧就系发生过意外啊，又或者系的士嘅司机咧系超过六十五岁嘅话咧，基本保费咧亦都系会相应咁增加，甚至咧有一啲嘅保险公司咧，就啲的士业界就话咧系拒绝承保一啲车龄咧系好大嘅一啲的士啊。咁所以咧都见到啦，而家个疫情系影响咗经济啦，的士业界嘅收入都系少咗，咁但系见到保费咧就咁样加发。其实所以咧近排咧的士业界都好多动作啊，包括咧就去到政府总部外面请愿啦，亦都系咧约见过一啲嘅政府官员噶。其实咧的士业界咧喺2018年咧都系有申请加价，咁亦都系有一个嘅建议嘅加幅咧，就话市区的士咧就落期咧就系加六蚊，即系由24蚊加到30蚊。咁之后咧亦都系每次跳标都会加噶。咁但系咧，呢个嘅加价嘅方案倾咗两年啦，都仍然未得到政府部门嘅批准。咁而家咧，的士业界见到个保费增加咧，又有一个新嘅建议啦，就话希望咧就系向政府部门申请，就征收一个所谓保费嘅附加费啊，保险嘅附加费，都希望咧个保险嘅附加费咧就系的士乘客每程系额外咧征收六蚊嘅。咁睇翻咧，其實保險公司咁點解會咁樣加法咧？咁當然啦，保險公司係商業機構，在商言商，當然都有好多嘅考慮咧，去到訂立嗰個保費，又或者甚至係決定承唔承保啦。嗱，保險業監管局咧今日都有個嘅回應噶，都講到話咧，影響到的士保費嘅主要因素咧，係包括意外發生率啦、意外嘅嚴重程度啦、過往嘅索償記錄等等。睇翻咧近年啊，近五年嘅的士涉及嘅意外咧。 過去五年是累計上升了 11%。 而的士業界也有去到申領這些保險金，那個過去五年申領的保險金的淨額也是累計上升了 62%。 保監局也說有些情況是的士保費的調整是受到詐騙行為和包攬送造等等包揽诉讼啊，等等多项嘅原因咧，去到影响噶。咁究竟点样去处理咧？吓，咁见到呢个问题咧，都受到大家嘅关注啦。应该点样处理咧？唔知各位有冇听紧听众嘅听紧节目嘅朋友咧，系一啲嘅的士业界、保险业界，又或者系一个的士乘客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而家的士保费咁样加法，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到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客座教授潘嘉阳， 在困境里面，与其你要花时间怨天怨地，倒不如用啲时间在自强不息解决问题上面。因为如果你正是顾住不断咁抱怨错过咗呢个日落嘅美景，你将会不知不觉咁样错过埋个曙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星域集团主席邓耀星。 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 output 啦，我们的创意啊，我们的价值去衡量我们的员工。 嗯， 如果你用时间去衡量，他又给回时间你。你用价值衡量，佢系俾翻价值你。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昼2-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生前身后事，先谁寄去作其全？ 贾宝玉一生多情，与《红楼梦》众多女个关系千丝万缕。究竟他是一个痴情的人，亦或只是一个坏了的人？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枉入红尘贾宝玉》，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呢個時間咧，傾緊係的士業界咧，近排就話個保費咧係加幅係比較大嘅，咁有啲的士業界話咧係最少咧都加兩成咁多啦，嚇！而家六年車齡咧就係50,000保費啦，新車咧60,000啦，甚至咧有啲講法話有啲的士咧個保費已經加到去90,000啦，甚至有啲20年以上嘅車齡嘅的士咧係冇辦法揾到保險公司咧幫佢哋承保嘅。我唔知咧，即係各位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冇啲做的士业界的有没有车主都是感受到那个保费的加幅呢？如果你是的士司机的话，如果那个保费加的话，很可能那个租金都会转嫁在你身上，那又会怎么看呢？是不是需要真的开征一个所谓保险附加费来到将这个成本去转嫁给乘客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就请来一位议员，就是立法会航运交通界的议员易志明。易志明你好。 系你好啊，卢宇光你好。 你自己掌握咧，即系保费嗰个加价嘅情况系点样？ 夸张嘅啊，我都讲个实际嘅例子啦。当然咧，每一间保险公司每一张保单咧个保费都有啲变化。啊，基本上可以咁讲咧，2018年咧当时嘅保单咧大概20,000蚊。2019年咧第一季续保咧就加30%，即系26,000蚊。咁咧就2019年嘅第三季度咧，如果你續保嘅話咧，就再加60%，即係42,000蚊。啊，即係呢個係到現時呢一刻嚇。咁但係今年咧，啲保險公司咧又整多咗啲嘢出嚟啦。咁就如果你個歲數啊超過唔知60幾歲咧，就加幾千蚊。你如果架車係車齡比較大嘅咧，就要加墊底費，又要加幾萬蚊。如果你个车队有10架车，有其中一架 claim 个保险呢，全部都要加楼顶，唔係加价喎，全部都要加。20年以上嘅车完全就唔接单啦咁样。咁呢个呢就係当然我哋觉得其实个做法都係有啲问题嘅。因为呢你知道的士呢所有商用车辆啦，咪就係的士。每年呢都需要去验车㗎嘛。去政府验车中心。 嗯。 咁如果政府验车中心证明架车係适合喺路面行驶嘅， 咁点解保险公司话我唔承保呢？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个司机佢嗰个嘅超过某一个岁数，譬如65岁佢要加保费。我就睇返呢个运输署嘅统计数字呢，香港个交通意外数字比较多嘅出喺个年龄层喺边度呢？是40至50岁。并不是65岁以上。我不知道保险公司保险业界呢这些数据怎么来的，我不清楚。好啦。咁但是现在很明显地呢，就将个保费呢就加到一个相当昂贵的数字。咁举个例，如果你讲緊80,000元，因为加埋占低费你随时去到80,000-90,000元一张保单。咁80,000-90,000元呢意思是什么呢？就即是等于每日呢大概200元正是保险费。保险单的保费。咁你而家呢如果疫情之前呢，我一个的士嘅车租呢一日就有800元到啦。咁而家呢喺疫情期间呢减到落得返400元。因为好多司机唔肯开车嘛。咁所以你要减租啦。咁你諗下啦，占咗呢佢而家今日收嘅租金嘅一半。咁嗰个车主仲要供车呢，车辆嘅维修呢，排保呢，验车呢，佢根本係冇辦法可以生存落去嘅。所以我明白佢哋遇到个困难。好啦，咁而佢哋呢其实喺2018年已经提出同政府讲要申请加价，当时已经提出㗎啦。咁当时呢就已经系落后，如果喺过去15年呢，香港嘅的士嘅收费嘅增幅相对嘅累积通胀呢落后咗23%。咁你所以佢哋咪要求加返10%啦，係咪？好啦，咁但政府因为疫情嚟呢，佢就唔好啦，我而家市民可能唔愿意接受，所以佢就唔处理摆埋一边。咁、那个问题就系三年呢已经咁嗰、那个呢、这个业界佢哋都要生存，都要食饭，都要养屋企人㗎，係咪？咁你唔去解决呢个问题，咁点做呢？咁当然你话去提出加呢个嘅所谓保险附加费呢，其实呢个系远水救唔到近火嘅。因为法例今日并不容许有呢样新嘅收费。就算问呢个政府同意，都要进行法例嘅修订，又要做咨询。我諗冇两年都做唔到。 OK， 易志明啊，都想问一下咧，咁因为即系保险公司都系商业机构啦，咁佢都要平衡嗰个嘅评估啊，嗰、那个嘅保险嘅风险啊，先至决定咧系咪承保或者系厘定个保费嘅。咁都见到保监局个数字就话咧，即系近五年的士涉及嘅意外咧，都系上升咗11%啦，申领嘅保险金咧吓，保险嘅金额咧亦都系上升咗62%嘅。咁变咗睇个数字又真系咧嗰个嘅风险系多咗嘅，对于保险公司嚟讲。咁同埋即近期都即譬如因为社会事件啊，咁都好多嘅一啲考虑啦，咁或者都见到嗰个司机嘅年纪啊、车龄啊等等，保险公司要去到加价咧，会唔会都真系有少少嘅一啲理据喺度嘅咧？ 嗱，我哋当然我有理解啦，因为我都揾咗保监，亦都揾咗呢个政府部门、保联、业界，其实我哋开过几次会噶啦。嗱，嗰个你头先都提咗啲数字啦，即系意外就算系有上升，都系升咗10%啫，但系嗰个赔偿金额就上咗60%啊嘛。咁点解呢？即係话每一单赔偿嘅数字个银码係大咗啦。好啦，咁大咗个理由喺边度呢？大家要去理呢样嘢先啦。咁你保险公司唔能够话哎呀我个袋唔见咗钱啦，咁我咪搵你俾囉，咁係咪？即係嗱，因为点解呢？我哋知道包揽诉讼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而家随时你攞返啲例子嚟睇呢，一单呢啲意外赔偿嗰个律师费呀仲多个赔俾嗰个受伤害嘅人。因为而家好多系包揽呢个诉讼啊嘛，咁呢啲嘢咧，业界冇办法做嘅喎，你一定系保险公司同警方做噶嘛，咁佢哋有冇做过咧？系嘛，即系呢个系多方面嘅问题嚟嘅。当然，业界就自己都要做啲要去拣选一啲好嘅司机，驾驶态度好嘅咁问题就系而家大家我讲咗好多年啦，我哋根本唔够司机啦，何来有得拣啊？ 你又觉得其实嗰个保费嘅增加同而家个保险市场有冇关系呢？因为都见到你都喺立法会度问过啦，咁其实都见到而家有五间嘅公司呢，保险公司係做呢个嘅的士保险，咁但佢哋已经占咗市场份额呢就90%㗎啦。咁仲有呢就係唔係间间肯保呢、這个承保呢个20年车龄以上嘅的士，好似得一间得嘅，有啲仲唔做添咁。咁会唔会都同而家市场有关系呢？ 这个直头是不健康的即是保险业界的朋友自己这么说。香港有80多间保险公司，竟然得过几间是做绝大部分的保险。 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市場發展係唔健康嘅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就都要多方面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咁業界點樣去選擇一啲好嘅司機啊？嘅駕駛態度好嘅咁，政府係咪可以有啲嘢可以幫幫手，就係喺資助下佢哋喺啲車度裝一啲防撞嘅軟件硬件咧？而家市場已經有啦，係嘛？減少意外發生嘅可能性啦。保險公司就唔能夠淨係向啲業界攞錢嘅，佢都應該要做翻啲功夫。懷疑有啲巴濫訴訟個案咧，佢應該要去查下，然之後咧揾警方協作咧，去將佢哋打擊呢啲嘅巴濫訴訟啊嘛。即係要各方面都要做啲嘢。就呢個問題咧，我都認為唔係單一方面可以處理嘅。咁但係咧，現實擺喺眼前就係而家嘅保費加到都非常之昂貴。咁、啊、有啲唔保添，所以佢哋咪業界都講，我而家被逼嗰啲叫死車嘛，因為都冇辦法，你落唔到地啊。 係，以你所知，死車有幾多 啊？而家就唔係話十分多、啊、大概我諗幾百部就應該都有噶啦。 嗯 ，OK。咁但係都睇翻咧，而家有啲討論就係話咧，其實而家嗰個嘅的士嘅保險啊，咁係以車嚟做去到買噶嘛，咁變咗咧，如果嗰架車係有啲65歲或者即比較年長啲嘅司機咧去到揸嘅時候咧，咁可能保險公司就會覺得呢架車嘅風險係大啲，於是咧就係收貴啲嘅保費啦。咁但係有啲嘅人咧就會提出話，會唔會可以用司機嘅身份去到投保咧？咁會唔會可以分擔個風險？即係可能年長嘅就俾多少少，年輕嘅可能俾少少少，會唔會得？會唔會可以咁樣咧？ 這個呢正正就是的士業界最近我在我們同啲官員啦、保監啊、保聯啦嘅聯合會議裏面呢提出嘅。因為香港現有法例呢就唔係咁做法嘅。咁我哋都要求政府呢去睇睇，因為喺外國係有嘅。即係個駕駛者係自己買保險。個好處喺邊度呢？我自己負責㗎嘛。如果我嗰個駕駛態度好冇意外嘅，我 NCD 咪即係所謂無申索嘅嗰個就係優惠折扣咪高啲囉。咁但係而家因為佢哋係個車主買，又唔係個司機買呢，變咗喺保險公司佢都有個難度嘅。喂，我都唔知你邊個揸，係咪？因為你出操嘛。咁、所以呢，其實我哋係要求政府呢認真去檢視呢一個方向，呢個係會對業界有好處，亦都公道啊。如果我係駕駛態度良好，我一生人都冇意外嘅，你點解要懲罰我呢？你應該優惠我先啱啊嘛。係嘛？咁你先對嗰個司機嚟講呢有一個正面嘅鼓勵，咁佢咪小心駕駛，佢咪可以慳保險費咯。 你哋期望而家政府可以做到啲乜嘢 啊？我哋希望咧，即系政府咧，首先即系头先讲咗咧，你要搞嗰个嘅保险附加费咧，就算政府肯做啊，都要一个颇长嘅时间，系解决唔到佢今日嘅遇到嘅困难嘅。咁所以倒不如咧，快快处理咗佢2018年提出嗰个加价申请先，呢个第一件事。第二咧，就真系大家咧要真系设办法咧去打击嗰个嘅巴榄诉讼嘅工作，因为呢个咧就系今日即系面对一个最严重嘅问题。因为而家好多嘅， 系咁以你所知咧，即系嗰个申请咧，的士业界提出加价嘅申请咧，已经系2018年嘅事嚟噶啦。咁两年都毫无进展，你知道其实个原因或者棘手嘅地方喺边度咧？ 其实就当疫情嚟之前都预备出噶啦，照我所理解吓、啊。不过啱啱就不幸地啦，咁咧就疫情一出，咁其实就唔系净系的士业界嘅，几间巴士公司啊、渡轮啊、的士啊，全部停晒。咁、我都同政府讲，你明白嘅，你要去平衡。咁但係你都要睇下，咁呢班人而家都要食饭㗎嘛，係咪？咁你唔能够话喂我冇辦法㗎啦，我冚唪唥唔处理㗎啦，咁都係唔係一个方法嚟㗎嘛。 咁但都驚唔驚呢？即係譬如而家係啦，即係而家个经济唔好啦，咁再真係要傾加价，可能嗰个市场反应都未必好好喎，啲乘客可能少咗搭啊，咁反过来即係受害嘅可能係的士业界，会唔会呢？ 呢啲呢就即係雞同雞蛋啦、即係冇嘢兩頭利嘅。咁但係呢咁講，如果人寫的士嚟講呢，坐的士嘅個群組啊，即係嗰個理論上呢都係一啲願意付出一個較高嘅車資嚟買呢個個人點對點嘅服務㗎嘛。你就算而家接受咗佢呢個的士嗰個加幅啊，其實都係講緊好少錢嘅嘛。我唔認為對個的士乘客會有一個好大个阻力，令到佢咧就因此唔坐的士咯。 嗯，你觉得即系其实都同政府部门方面去见过啦，佢哋嘅态度系点样啊？ 佢哋一定係要講研究嘅。嗱，即係咁講，如果你講打擊巴濫訴訟咧，其實保險公司係要主導嘅。如果唔係，根本你冇人去投案，邊個有資料去查啫？係咪？冇人知噶嘛。咁反為咧，頭先講緊咧，由呢個車主去買保險專為，由個司機啦。當然，我而家講緊唔係話車主唔使買，車主都要買佢嘅車本身嘅性能，嗰啲機械性能方面嘅保險。但係一個司機都要買另外一個保險，好似外國咁。我哋而家咧揾緊啲外國嘅例子咧，係俾政府參考嘅。咁其實政府自己揾亦都容易，係嘛？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方向咧，要去研究嘅，唔能夠就話乜都唔做就喺度等啊！我覺得就唔得嘅啊！咁所以各方面都要做嘢啦。 嗯，好啊，唔该晒易志明，多谢你啊。 OK， 唔该，拜拜。 刚才接受访问嘅易志明咧，就系立法会航运交通界嘅议员嚟噶。咁啊，而家讲紧嘅题目咧，就系好多的士业界啊，都讲紧咧近期嘅的士保费咧，都系加咗好多噶。咁啊，两成至到甚至加一倍不等噶。咁啊，亦都有啲嘅的士业界咧，就希望咧可以去到再讨论翻2018年已经系提出嘅一个加价方案啦，又或者系甚至有啲人提出啊，会唔会有啲嘅保险附加费咧可以征收翻咧？不过易志明就话。涉及修例可能都要一些时间。好了，各位听紧节目的朋友，无论你是的士业界车主、司机又或者是乘客都好，对于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0宗输入个案及1宗本地源头未明的个案，另有少于10宗的初步阳性个案。本地确诊的是一名38岁女患者，她住在东涌影蛙园听涛轩。本月9日出現輕微發燒，先後自行服藥及向私家醫生求診，其後確診。他在傳染期期間曾經光顧多間餐廳，就讀小學的兒子亦有病徵，需要接受檢疫。本港連續3個月錄得通縮，政府統計處公布9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下跌 2.2%，跌幅較8月的 0.4% 擴大，主要是9月房委會豁免公營房屋租金所致，剔除所有政府一次過紓困措施的影響，9月基本通脹率 0.5%， 高過8月的 0.1%， 主要是外出用膳費用上升以及公營房屋租金上調所致。一名15岁少年早前承认纵火和管有物品意图损毁或损坏财产，在屯门法院少年法庭被判18个月感化令。裁判官水佳丽其后被投诉，指佢量刑时称赞被告是优秀的细路，满腔热诚，态度偏颇，而轻判亦都会令公众误以为暴力行为值得鼓励。总裁判官认为投诉不成立。总裁判官表示，裁判官当时劝诫被告人，单凭冲动和热诚行事而触犯法律，只会令到父母感到痛心、难过。有关言论没有直接或间接鼓励任何形式的暴力或犯罪行为。律政司就案件向上诉法庭复核刑罚，上诉法庭改判被告进入劳教中心。总裁判官话：纵使裁判官对被告人的评价有失中肯，但是量刑的言论并没有就被告人被定罪的犯罪行为表达任何含有政治倾向性的立场，亦都没有出现表面偏颇的情况。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和梵蒂冈已经续签主教任命协议，2018年签署的原协议今日到期。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续签协议，为期2年。他又说，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并且继续推进改善关系的进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干燥，稍后会有1-2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及干燥，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御龙山。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沥源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御龙山。咁而家反方向去上水的交通咧都是繁忙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黃竹坑入口。因為車都影響，香港仔隧道北行現在是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对开，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110号对开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近浅水湾泳滩和黑兰道。而在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水塘至到大潭郊野公园一段慢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60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疫情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多个大城市实施宵禁，又呼吁国民合作。 Nous sommes une nation de citoyens solidaires. C'est que j'ai besoin de chacun d'entre vous. Que nous avons besoin les uns des autres. 欧盟建议各国合作追踪患者同埋研发疫苗。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万8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啊！呢、這个时间咧就讲紧系的士业界嘅问题啦。咁的士业界就讲紧话咧，近期嘅保费啊就加得好多啦。咁一个嘅6年车龄嘅的士咧，已经讲紧系50000元保费啦，新车70000元。更加有啲極端嘅咧，係講緊90000元保費啦，亦都有啲車齡大嘅的士咧係冇辦法承保噶。咁依家點樣算咧嚇？咁啲的士咧就係話加價申請咧就2年都未有批准，咁亦都咧係希望咧政府可以幫幫手咧去諗辦法解決呢個事件嘅。大家又點睇咧？的士業界同埋乘客都可以咧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張先生喺度啊，張先生你好。 你好，阿陸局長啊，你好，我的士司機。 係，請講啊。 我揸咗的士40年。 系 咁我讲嘅净系讲我司机嘅情况同埋角度啊，因为保险费咧从来司机都冇参与， 系嘅。 嗱， 有冇转嫁喺你身上啊？咁啊， 系啊，我知啊，但我哋唔理解噶嘛，我哋完全唔理解佢几多保费噶嘛， 佢亦都唔会话俾我听噶嘛，我就租车啫嘛，系咪先？咁我咪交租开工，交租开工，系嘛？咁你都要视乎香港嘅环境。咁啊，头先啊，易志明 议员啦、 啊，议员就话将嗰啲保费司机自己去买。好啦，好似今年嘅疫情，你买咗个保费，你冇车冇办法开工。咁保费咪得脆呀、啊、你大佬我一日开足一间都搵300元、300元营业额呀、啊、咁、个保费系咪可以退呀、啊、好啦咁我个疫情高峰期我唔敢开工咁边个负责、我唔系唔想做呀、啊、好多环境造成我哋司机冇办法开工系开工搵唔到钱。咁你我唔俾钱 咁如果 不好意思 如果加价嘅话会唔会係更加担心个生意係啦、 啊、加价咪加喺个车租度囉你唔係唔知㗎啦、司机从来都冇得益㗎、你明白嗎最大嘅得益就係、特区政府俾个防疫津贴我哋呢个最大嘅得益但而家都未攞到我而家一毫子未攞到啊。 哦但申请咗未㗎、 申请咗好耐啦。 都未攞到钱。 咁、okay、我一蚊都未到袋我挨咗几多个月啦。我连交租都冇钱啊！我点样去生活啊？ 明白。好。 咁、你要我哋承担保费，咁、你有几多生意俾我做？譬如我要交5000元一年嘅，咁、我有病咁点啊？或者我开唔到工点啊？ 张生，你稍 好多问题啦、 啊，稍等一等先啊，因为有个即系天气嘅消息咧，要同大家宣布啊。咁就系天文台咧喺下昼嘅5:40咧就发出1号戒备信号啊。重复一次，天文台喺下昼嘅5: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吓、不如到阿张生，不如都请你讲一讲啊。你而家个车租咧系几多钱度？可唔可以讲下？ 嗱，我而家车租咧就最近又调升翻啦。车租呢就而家去到日间呢就300多啦306前后啦。咁夜间呢就300元左右啦。而家加咗㗎啦加咗本来係200。最平都係200。因为减半啦嘛不嬲个车租係减半。咁你本身原来日间嗰啲呢係400、400、500、406，咁减到200多，而家回升到300多，大家生意都唔系好转都咁犀利。嗱，我司机个反应咧，就 Uber 影响我哋最大、，Uber 影响司机最大，一直接影响嘛。我喺的士站旁边上客，睇我哋的士站睇住佢上噶，睇住佢攞个电话出嚟对车牌，跟住上车。 Okay、 喂，点解政府唔打击佢啊？ 明白， 惊佢牌啦。 好多谢晒张生啦。咁 Uber 都有个官司都系，即系暂时都系仍然都系唔能够合法咁经营啦吓。咁、好啦，我哋都继续开放热线啦，1872311咧，让大家打电话上嚟。究竟啊呢、這个的士嘅保费究竟加成点咧？都大家可以讲下咧，你感受到嘅嘢啦吓。跟住有位听众简先生喺度，简生。 是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就想呢加价的士其实是没问题的。因为呢的士呢一般人消费呢都希望坐最直接快脆的方法坐交通工具。但是首先他根本呢你们各位司机大佬一般乘客呢反映到呢遇到以下的事情。你成日拒载啦他跟踪你搭车多人次搞来枪啦问你去哪里。我问返转头我说司机你想我去哪里啊这样。你司机嘅驾驶态度啦，自己着嘅制服、啲衫裤各方面啦，车嘅污糟，点解 Uber 可以抢到你生意啫？点解自己唔检讨下自己啊？加价俾你有乜问题系唔大嘅，但系你嗰啲好似你发生交通意外，你问下啲医护界、交通警员嗰啲，个个司机系睇医生 ，cam 劳工保啊，跟住你去开大嘅的士，一二三你唔开啫嘛，开二三四嗰架咯，同埋你哋自己政府补贴你哋咁样。你哋自己有冇交过税？有冇报过税啊？我唔系话要你交啊，你起码要报啊，申报自做几多生意啊？你个个想住公屋，想攞政府福利就揸的士揸小巴。 即系其实你就算话的士加价咧，你都愿意搭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啊，但你要检讨下自己个各方面驾驶态度啊，架车干唔干净啊？你制服都唔着， 深圳啊，國內嗰啲外國著咗好多年啦，已經都你基本檢討下自己，點解成日話 Uber 搶你哋生意啫？梗、係有原因啦，點解人哋好過你，人哋監管好過你？ 啊，好啊，唔該曬簡生啦。不過即係之前政府都有提出過專營的士嘅條例草案啦，不過都最近都係宣布撤回翻啦。咁點樣解決呢個的士保險嘅問題咧？咁點解的士保費會咁樣加法咧？不如都請嚟一位咧係保險業界嘅朋友一齊傾下啦。就是、有香港保險業聯會嘅行政總監劉佩玲啊，劉佩玲你好， 你好啊，陸先生，你好。 好多的士業界都是去到投訴啦，即係呢個保費係加得好緊要啊，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啊？ 我哋都明白運輸業即係的士業嘅朋友咧，可能面對好大困難嘅。不過我都想用啲數字解釋翻啊。 好啊。 咁其實你睇到我哋其實的士嗰個數目咧，喺過去譬如2017至2019年間咧，唔係增加好多嘅，即係由都係18,100 架左右。咁但係嗰個意外數字咧，2017年係4,359宗，咁去到2019年係4,810宗。咁其實嗰個比率即係話咧，有成每四架車，我唔敢話每一架車都有一宗意外，即係每一次啊同可能有機會同一架車，咁但係嗰個比例都成四分之一嘅的士係發生意外。咁意外多，咁就自然個風險高，咁保費就一定要有所調整去反映翻個風險啦。咁其實而家我哋的士業保險業嗰個面對嗰個問題，其實我哋做咗過去十五年嘅數字咧，有十年係虧損嘅，甚至累積咗虧損去到3.23億，咁淨係2019年都去咗蝕咗成億幾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個經營環境都係好困難，都係喺度 struggle 緊。咁亦都你睇到啦，香港其實有可以有牌照去經營汽車保險嘅公司咧，係有幾十間，但係而家真係做的士嘅保險咧，係得八間左右。咁亦都係反映到其實嗰個市場好困難，所以有興趣參與或者能夠承擔呢個風險嘅保險公司咧嘅數目都比較少。 係，咁都睇翻咧，即係有啲的士業界個講法就係話，我哋全部都通過曬啲的士車輛嘅年檢嘅喎，咁係都睇落可能係安全啦。咁係咪咁嘅情況咧？ 我諗除咗個年檢，因為年檢就可能都反映咗架車有一定嘅年紀先要做呢個年檢啦。咁亦都係要睇翻嗰個車隊個管理啦，嗰架車嘅保養啦，同埋亦都因為講保費嘅話咧，唔係淨係睇啲，亦都可能要睇翻，我哋都可能會見到，譬如嗰個駕駛司機嗰個嘅駕駛嘅態度啊，或者佢個道路安全意識高唔高啊？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中間有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去決定究竟個車嗰個保費。咁而家我哋面臨嘅一個問題都係嘅，而家好多時候咧就車主或者個車行租一架車出去，都唔係好肯定最後揸車嗰邊可能有啲替更司機啊，或者好多唔同嘅情況。咁喺對保險公司嚟講，好難評估個風險，亦都唔知道譬如個別嗰個司機佢個駕駛表現，佢個安全意識幾高。咁所以我哋喺而家咧，亦都好多嘅的士嘅保險商咧，都推行緊一樣嘢，就係話會勸喻啲司機或者個車主咧，裝翻一個嘅駕駛嗰個car cam， 即係喺個前後嘅一個嘅錄影機， 行車記錄嘅錄影機啦嚇。 係啦，咁啊睇到究竟啊到真係發生事故嘅時候，咁啊知道究竟係過程係點啦，咁亦都比較容易評估嗰、那個索償嗰個損失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可能我哋都係提出一個優惠嘅，即係譬如如果真係發生咗事故，能夠提供一個嘅錄影嘅片段卡 cam 嘅錄影嘅片段嘅話咧，咁喺嗰個墊底費嗰度會有一啲嘅折讓。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喺好痛苦經營嘅期間，可以俾到一啲嘅方法，令到司機或者車主個負擔會減輕一啲。 有啲人就建議咧，就話啊，不如咧就分開司機，用司機嘅名義啊去到投保啦，咁先至可以判斷到，即究竟可能某啲司機出過意外嘅，咁佢可能下次要投保咧，保費要貴啲啦。咁有啲司機就真係好乖嘅，只係可能係租翻同一架車，但係就要去分擔嗰個嘅保險嘅加幅，咁車租又加翻落佢身上。會唔會可以咁樣呢？ 其實我哋都有同的士業議會傾過呢個嘅可能性。咁頭先易議員講嗰個咧，都係我哋討論嘅一啲嘅方向。咁但係現階段，因為其實保險好簡單嘅啫，我哋好多嘢都要靠數據嘅，係用數據去判斷個風險嘅高低，亦都用數據決定嗰個保費嘅。咁所以如果有呢啲數據當然好啦。咁但係頭先我聽到位的士司機大佬都有反應就話：，哇，嗰、那個可能個負擔會好重啊！咁呢啲係可以研究嘅。咁亦都喺度諗緊，可唔可以用科技咧？引用科技 技去決定這個司機，即係可以印證到個司機嗰、那個駕駛態度，或者喺路面上面使用路面嘅時候嗰個安全意識啊咁。咁如果用科技，譬如安裝唔係借個 car cam 啦，可能安裝埋行車記錄儀啊，依啲又可唔可以咧？咁亦都可以作為一個監察之餘，亦都係一個客觀嘅標準去睇到。咁可能喺有我哋多啲數據喺做承保嘅時候就容易，咁亦都係評估到究竟個風險有幾高咯。不過主持人，你都容許我講一聲，其實的士個意外事故比較多，同埋嗰個索償額比較大、比較高咧。其實另外一個除咗個原因係因為可能因為的士係喺馬路上邊廿四小時行走之外咧，我覺得都要留意係其實裏邊有包括一啲牽涉到詐騙啦，即係索償詐騙啦，或者包攬訴訟嘅情況。咁我哋覺得呢啲都係我哋係要同執法部門啊，或者同運輸署啊，以至保監局咧，大家互相合作，點樣去制衡或者點樣去防止呢啲情況再出現。咁其實呢啲都係令到的士業嗰個業務虧損，即係的士保險嘅業務虧損嘅其中一個重大原因嚟㗎。 系，咁就有啲睇翻咧，即系有啲的士业界就话近期咧系为一啲嘅年长嘅司机咧都加啲嘅附加费落去，系咪咁嘅情况？ 我谂相信系睇翻个别保险公司嗰、那个佢哋嗰个经营嘅经验啦，即系可能佢哋喺以往处理业务嘅时候有啲经验，咁可能睇到有需要附加。咁但系我相信唔系一刀切嘅，亦都真系睇翻个别嘅情况。咁同埋另外一点就系、因为我哋都会睇到，我哋自己就搭的士，咁都有机会会见到的士可能哇标板度好多电话咁、啊，会唔会呢啲都系令到嗰、那个司机分心嘅一啲嘅情况咧？呢啲都系我哋喺核保嘅时候都要留意嘅一啲嘅风险咯。因为呢个系喺马路上面行走，如果有意外的话，其实不是只是保险公司受损的，普通的行人或者道路使用者都会受损。那我们觉得大家整体将风险减低，将安全意识提高是重要的。那所以我们现在跟不同的持份者，包括运输署或者警方都在想一些方法，令到司机有个更加良好或者良好的驾驶态度，更加注意道路安全。 是。刚才都访问易志明，他了解都有几百架死车，即是买不到保险，即是被保险公司拒保而没得去营运的。以你的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绝某啲嘅的士去到投保咧？ 我唔係好肯定佢講嘅死車係邊一啲啦，咁但係我哋相信睇嗰架車嗰個狀況啦，同埋好一點有重要嘅就係個車隊嗰、那個保養啊，或者嗰個經營啊，係咪一管理得好啦？仲有一點咧就係究竟呢架車或者呢個車主本身會唔會個索償記錄比較差？因為保險都係門生意嚟嘅啫，都係睇數據。頭先我講過，如果有好嚴重嘅一啲嘅索償記錄啊，咁呢啲會喺佢哋個record 度反映出嚟，個記錄反映出嚟，咁亦都會令到保險公司考慮究竟係咪應該可以繼續承保咧？正如我頭先開頭講過，的士保險業已經係蝕緊成，即係已經蝕緊成億幾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難做嘅話，就自然會可能將嗰、那個風險個要求嘅水平會提高啲，咁有機會令到一啲車嘅承保有啲問題咯。 系嗱，而家个市场咧就系睇翻啦，有五间嘅保险公司咧可以做呢个嘅的士保险啦，咁就占咗市场份额咧就系九成几啦。咁头先易志明都讲话，即系个市场都唔系太健康，好似都唔系好多公司咧愿意做的士保险咁。当然头先你都讲咗啦，即系之前都经历过一啲年期嘅亏损啦。咁但系你觉得点样可以再去让保险公司可以多即系叫做愿意去承保咧？有咩办法？ 是啊，其实就不止五间的，大概我们所知有八间保险公司到。咁当然啦，头先你话斋讲五间就去咗九成啦，咁另外三间大概占一成。我相信如果个生意容易做咧，大家都好乐意做嘅。就是我头先开头嘅时候讲，意外的数字比较多，咁同埋因为经营个环境困难，成日亏损嘅话咧，有啲保险公司会却步，因为唔系间间即系保险公司要睇翻自己嗰盘数，究竟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咁我哋相信头先我哋讲啦，我哋可唔可以由个根本开始出发，就系将一啲采取一啲行动，做一啲比较正面嘅方法去减低个意外啦。用科技系啦，亦都系用一啲譬如我哋可以加强。增加我哋所擁有嘅數據，令到我哋喺核保嘅時候會更加容易知道架車又好，個司機又好，過往嘅索償記錄啊、駕駛嘅狀況記錄啊，同埋佢哋維修保養嘅記錄啊，呢啲都係可以俾到我哋保險公司一個信心，可以願意加入呢、這個投入呢個嘅事業，就俾個承保個風險，同埋亦都可能有助減低保費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呢啲資料都缺餘嘅話咧，其實係比較難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多谢你吓， 唔该你， 唔该晒。咁刚才同我哋做访问嘅咧就系刘佩玲啊，咁佢就咧保险业联会嘅行政总监嚟噶。我哋电话继续开放，系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字嘅发音，而呢个字咧，大家都应该唔会发觉咧，或者感觉到咧，系可以再读得好少少。如果你想学习嘅对象系英式英文嘅话，咁我哋今日讲嘅字咧就系 law，law 呢个字咧，英式英文咧发音，听我多次系 law，law，law，个嘴咧轻微都长。咁啊，拉长少少个嘴，嘴唇亦都有少少嘟出嚟。OK，law，law，law。咁呢个音咧，系同我哋咧喺 talk 呢个字说话啦，系同一个响音嘅。听我多次 ，talk，talk，talk，talk， 都系一个咁嘅音。talk， 嗱，留意咯，呢个 law 同 talk 咧，系同我哋广东话里面有个响音咧，系有轻微嘅分别嘅。我哋广东话有一个系 talk， 你谂下，托大脚或者托拜托嘅托 ，OK 个托，同我哋嘅 talk 咧有啲唔同。听一次 talk， 同 talk 系有唔同嘅。如果你学英式英文 talk，OK，law 亦都系一样，同我哋 law 系唔同嘅，同我哋譬如姓罗个罗啦 ，law 同 law 系有啲唔同嘅。所以听住英式英文。不如我哋讲一讲法律啦。你 we can say let's talk about the law， let's talk about the law， OK， 而唔系咧 let's talk about the law， OK。但系当然呢个系有少少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咁所以咧就系啦，对英式英文有兴趣嘅，尤其是 RP Voice of BBC English， 就要学一学呢个响音嘅读法。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咧的士嘅保险加价嘅问题啦。咁固然的士业界咧就觉得系压力大咗啦。头先保险业界的都话咧，其实因为都要承评估翻个风险吓，咁佢过往都经历过亏损咧，所以得出呢个嘅情况啊。咁究竟应该点样解决咧？系咪加价咧吓？咁我哋电话1872311啊，咁有听众汤先生喺电话旁边，汤生， 你好啊，陆先生， 你好，请讲。 系啦，咁我本身系间唔中都会坐的士啦，一个礼拜坐七八次咁啦，咁亦都对保险有少少认识嘅。咁可能好多市民都唔知道，或者头先嗰位嘉宾讲话得好少保险公司肯做的士嘅车保喎，咁样。其实慢慢嘅情况就系咧，当一个保险种类，如果佢经常有亏损嗰阵时咧。嗰啲其實好多保險公司慢慢就唔會做，因為蝕本生意啊嘛。最終堆咗落去嗰幾間嗰度咧，就因為佢哋堆咗落去集中咗喺八間又好，五間又好啦。咁其實佢哋就可以集中曬保費喺呢五間同八間嗰度，相對嚟講，佢哋覺得個風險係會低啲嘅。你諗下一個 case， 我唔知依家的士嘅車保險費係幾多啦，但你隨時撞到人或者撞到嘢，或者係自己架車隨時整親咧，可能係講緊。十幾二十萬或者五六萬甚至幾十萬嘅賠償，市民保險公司收得你幾多錢保費呢？另外就係我都想講下咧，就頭先我講我都近中坐的士啦，咁我唔知道個意外依家去到咁多宗咧，同即係嗰手提電話有冇關係？我唔知陸先生可能未必你都會近中坐下的士啦。我諗你坐喺的士前面咧。的士司機前面少過三個電話嘅咧，都屬於少嘅嚟咗已經。其實我哋做乘客咧都好驚嘅。好多時佢哋呢啲的士司機咧，由於咁多電話，就有啲如果係佢哋負責分生意嗰啲咧，其實一路行一路撳緊個電話，一路喺度揾緊生意。我知道依家揾食好艱難，但係其實咧，我可以話俾你聽，近呢幾年咧坐的士咧。是好驚好驚嘅。 明白嚇，林先生就講咗乘客嘅關注啦。咁就聽聽下一位嘅聽眾先，有林先生喺度。林先生你好， 系我系， 请讲。 系我想反映翻咧，正话保险业咧话睇数据啊，咁如果佢再加保费咧，其实做的士司机嗰个数据咧都喺度噶。如果一日即系搵得二三百蚊，仲要负责呢、這个加保费，基本上即系一份工三百蚊，要喺条街度冒死呢、這个社会运动。同呢个 Uber 争生意，其实我哋个风险高嘅保险公司好高啊。 嗯。 啊，唔好讲咩电话嗰啲啦，电话嗰啲系个别嘅司机，唔系全部的士司机。但系如果计风险，二三百蚊一份工，佢用生命去搏嘅，边个同你搏啊？ 明白，好啊，多谢晒林先生嘅电话啦。咁啊，相信佢都系一位司机嚟噶啦。好，我呢个话题咧倾到呢度啦。咁啊，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暂时嚟讲咧，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都系多车噶。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税务大楼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汽车新中国汽车新零售桥控国际、易通信集团同埋聚利宝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明良控股、中富资源、生活概念、友佳国际同工银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6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5，人民币6.679，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报17,73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51美元，卖出1,918.33美元。港汇指数103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桥面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入洗衣街龙尾近旺角道。就喺亚皆老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桥面有坏车，桥面咧暂时受阻唔能够通车噶，龙尾去到洗衣街近旺角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太古城，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约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近圣佐治大厦，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将军澳出九龙方向咧近住隧道后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今日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大埔公路反方向出九龙近住和蛇村嘅交通大繁忙，龙尾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

的受惠的门槛呢就由65岁降低到呢60岁的。咁当时呢、那个理据呢就话希望呢多啲嘅60至到64岁嘅人士呢可以方便佢哋去就业啦、出行啦、探亲啦、参加活动啦等等嘅。咁咁呢但係呢呢、這个嘅2蚊乘车优惠呢咁就研究咗大半年啦，检讨咗大半年啦。都仲未有咧消息话要落实点样公布法，咁最近咧就有消息就系话咧有啲嘅行政会议成员就觉得咧喺呢个依家呢个嘅经济环境底下咧，再推出呢个嘅计划咧就会为政府带嚟沉重嘅财政负担啊，对呢个计划有保留，咁希望咧就系再检讨，迟啲先至推行。周崇明点睇咧？ 平心而论咧，嗰条数真系劲大嘅，即系讲紧开头四五十亿，跟住而家去到六七十亿，分分钟过百亿。咁你谂下，每年喺嗰、那个即系经常性开支系占一个咁大嘅数咧，喺即系唔同嗰、那个即系政策范畴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大比重嘅数嚟嘅。咁你倒翻转就开头系咪使大咗咧，或者当时库房水浸咁，所以咧即系政府比较慷慨咧，咁呢个确实系要考虑嘅。但系而家倒翻转就系咪因为即系财政要收缩啦，咁又完全唔去考虑头先你讲过嗰啲，即系其实对唔同嘅长者嚟讲，确实亦都有需要嘅。系咪亦都要去照顾翻咧？咁我谂两者之间。似乎又不是完全对立咯，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可以想想呢？ 或者我都讲一讲啲数俾大家听下啦吓。咁其实咧，由今年七月嘅时候咧，咁啊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都回答过议员嘅提问噶。咁讲到话咧，其实系2019年啊，呢个两蚊搭车嘅优惠计划咧，受惠嘅人士咧系有132万人嘅。咁咧就讲紧而家使紧嘅钱咧，19至到20年度咧系大概13亿。咁但係呢就嚟緊啦，如果係將一個門檻呢降低到60歲的話呢，咁嚟緊呢就會講緊2025年啦，嗰、那個嘅合資格嘅人數呢就會增加62萬，咁而呢就係、是、嗰個嘅開支呢就會高達70亿啊，咁呢個70亿究竟係高係低呢？咁啊見仁見智啦。直至到咧最近有啲傳媒報道咧，就更加係講話行政會議有討論過啊，咁講到話個開支嗰個嘅預算呢就更加係去到100亿啊，咁所以咧就有啲嘅議員都認為咧呢個嘅水平咧已經係太多啦，對而家呢個經濟狀況底下咧嗰個嘅財政負擔已經係太重啦。咁頭先都講啦嚇，有呢個嘅目的嘅，咁就係鼓勵呢啲60岁或以上嘅人士咧去到就業啦、出行啦咁樣。咁因為咧阿羅志光局長咧都曾經寫過網誌。咁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係過半嘅60至到64歲嘅人士咧，係冇就業嘅嚇。咁、會唔會話俾到兩蚊搭車優惠俾佢，佢就可以咧多啲機會去到揾到工咧？咁以至到佢譬如係多啲做一啲嘅義工啊，或者係做唔同嘅社交活動啊，令佢哋身心都係健康咗。咁會唔會都去係令到個社會成本又冇咁高咧？嚇，呢個都要去，呢個可能係一個投資嘅概念，就未必完全有一個福利。 但我又會倒翻轉問咯，即係60到64歲，佢唔出去即係揾工或者去做義工，咁係咪就係純粹因為嗰個交通費或者即係嗰兩蚊咁就可以係一個好重要嘅誘因咧？嚇，抑或其實有好多其他嘅，無論係一啲社會制度啊、政策上邊咧，係冇足夠嘅配套去鼓勵或者去即係支援呢啲人嘅就業咧？如果我哋純粹即係睇嗰兩蚊係變成一個即係促進就業嘅一個措施，咁似乎即係咪其實係咪 match 嘅咧？係咪兩樣嘢係真係咁樣掛鈎咧？我覺得即係似乎太簡化咗個問題咯，會。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啊。咁各位聽緊節目嘅朋友，又覺得啊，應唔應該繼續推行呢個嘅兩蚊乘車優惠，將個門檻由65岁降到60岁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啦，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咧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啊。葉太你好。 你好， 系咁都想问下你咧，你自己嘅意见系点咧？觉唔觉得继续应该要推行呢个两蚊乘车优惠降到60岁咧？ 其实行政长官一月宣布嘅时候咧，佢都系话呢个一个建议，佢都要处理两个问题嘅。佢自己讲嘅，第一咧就系、佢讲明实施时间表等劳福局同运输局将个现行嘅计划完成检讨。 因为政府知道现行计划是有很多漏洞和滥用。譬如说65岁以上的人口132万这些卡就发了三四百万。亦都有所谓长车短搭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处理变成大量公帑变成去了交通运输公司那里。咁另外呢亦都係如果係处理呢啲滥用啊嘅问题呢佢要研究发一个个人化嘅八达通卡。咁你都要做完呢个研究先得㗎。因为嗰个公帑呢我哋睇身啲数呢你虽然话60至64岁嘅人口唔係增加得咁紧要但係65岁以上增加得好快。兼且今次政府仲要扩大嘛你一有补贴啦咁你绿巴有啦红巴要啦。电车要啦甚至有人说村巴都要啦。你扩大了之后这些交通工具不断加价呢港铁都要加价的。你知现在港铁暂时不加价或第日追返的嘛。变了你呢就大量公帑呢那个奖那个受人士受惠两蚊啦、啊、但是大量公帑去了交通运输公司。而去到2526年可能去到90几100亿。咁呢个数目太大了我哋以目前嘅公共财政状况係冇可能负担。所以一定要做好嗰啲杜绝滥用啊处理咗滥用啊呢啲问题各样嘅漏洞先至可以再推行。 係。都首先即係逐个问题傾先啦。咁头先你讲滥用嘅问题。咁係咪话解决唔到呢头先你话即係将啲长者全部安排佢哋係转换晒做个人八达通啦。咁其实都係有一个嘅方法可以解决到滥用嘅问题嘅。咁其实好多因为好多长者呢听到呢个消息你已经好心急等緊几时可以有呢个嘅优惠呢可以享受到。咁会唔会可以加快呢个嘅研究就等呢个政策可以快啲推行呢 呢、這个呢就政府话同八达通公司傾緊㗎啦。但係问题就係你就算有都其实好难執行。因为港铁嘅职员呢呢唔係佢嘅钱㗎嘛係咪佢有几可港铁职员会入闸接住个人 check 佢。你是不是真的那个人呢你说巴士司机更加难啊那些巴士司机车长一个劇的了逐个客上来 check 你的样子对不对打交都似啦。所以其实很难執行咯。 嗯咁但是 长车短搭那个都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现在行政长官讲的时候一月中是未有非冠状肺炎、啊、新冠状肺炎、啊、亦都未说香港是面对史无前例3000亿的经常性赤字、啊、今年的赤字3000亿还未来几年都是会经常性赤字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要认真重新考虑。 嗯那但是如果是这个的问题的话呢那其实现在的计划已经存在着这些问题的了那其实。 那所以要研究怎样去处理那些滥用啊长车点发啊发了几百万张卡的什么人的去用 啊个人化是必要的啦是吗咁就同埋呢个系咪真系长者政策？因为旧年林太将长者综援咧，申请嘅年龄由60升到65，佢话鼓励人做嘢嘛。佢而家好多人都做紧嘢噶，60至64，整个政府嘅政策而家都系将嗰个工作年龄系压退褪后噶。嗱，你知新聘嘅公务员做到65岁。法官而家有部分法官延长到70岁，另外就即系嗰啲护卫业嘅吓，即系大厦俗称看家嗰啲，而家都已经延长到70岁。所以咁就变咗你咁样下降嘅年龄，你实在系咪帮长者呢？长者最需要嘅系乜嘢帮助？虽然我哋个个有两蚊鸡享受，梗系好乐意啦，我都好 enjoy。但你要谂公帑应该俾最需要嘅人。这个是什么政策呢？这个是真的安老政策，因为是补贴交通工具政策。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有几个计划了。鼓励就业交津、另外那个公共交通09年推 ,19 年推出、啊、那个就是你用满就是400元可以给你减三分一，现在今年又再改优化了。我 们 有很多。政府已经起码有两个交通津贴计划，咁点解仲要再搞 咧？叶太咧，我都睇翻咧，阿罗志光局长咧喺一月尾都写过一篇网志啊，都讲到话咧，而家有过半数嘅60至64岁嘅人士咧系冇就业啊，咁所以咧变咗会唔会都希望用呢个两蚊嘅乘车优惠去鼓励佢哋去揾工啊，或者系做唔同嘅活动咧咁？咁而佢都讲到咧，佢网志都几详细有个人口嘅推算啊，因为其实嚟紧咧就讲话。 2024年開始呢，其實60歲以上的人口呢是到到頂峰開始會下降的了，那變成是不是真的需要那麼擔心那個長遠負擔的問題呢？ 嗯，是人口呢是會下降，但是交通交通運輸工具那些公司營運者呢，他會一路跟通脹來加的，政府是補貼的錢去了他們那裡。如果你說鼓勵人就業是不是兩元那麼緊要呢？最初呢推出啲兩蚊雞呢，唔係鼓勵人就業㗎喎，係話 active aging 㗎嘛，俾佢啲退休嘅銀髮一族有機會由元朗出到去中環行下，俾佢哋多啲同社區接觸㗎嘛，唔係鼓勵就業㗎。點解而家變咗鼓勵就業呢？個、 okay. 政策目標係乜嘢呢？而家有沒有補貼公共交通計劃津貼計劃，嗰、那個鼓勵就業又有，而家有㗎喎。即係我唔係帮长者好需要，但你想想，如果我们一年，即是我不记得确实数字，我们的福利开支，你知政府开支最大教育千几亿，跟着福利医疗，福利我当你大概800亿，800亿你拎到几多少做安老服务呢？你做好多第二需求的嘛。 嗯、 如果你说300亿是安老服务，100亿去了两蚊鸡津贴，其他仲有钱做乜嘅嘢咧？我哋啲钱系咪咁分配啊？ 嗯，所以你嘅意思就65岁以下咧，即系如果鼓励就业就有其他嘅计划啦，即系其他 而家已经有交通津贴啦，而家已经有噶， 或者可以即系再改善啦，但系就一定唔系用嗰两蚊咁样。 你亦都要考虑基本法107，我哋要量入为出吓、啊 嗯， 我哋要力求我哋嘅开支咧同经济增长率相配合。 咁你觉得系咪都即系咁多问题，可能最终就会搁置噶咯？即系 我唔敢话搁置，政府要研究啦，系嘛？ 嗯， 同埋你连政府如果推出十样惠民措施，你每样都要计清楚数，你使你可以负担几多啊 ？OK， 即系而家我哋个储备已经跌到8000亿啦，连我哋3000亿防疫基金可能都唔够要再使噶。 啊、 而我哋嘅收入系，你睇四幅卖地要撤回啦，即系唔可以当我哋真系有无尽嘅金钱可以印银纸咁样使噶嘛？ 系叶太啊，其实咧都睇翻有啲嘅议员咧都系比较务实啲啦，就话希望政府快啲交盘数，大家一齐睇下。咁如果嗰条数系觉得大家觉得个库房或者政府嘅经常开支系负担得起嘅，咁都可以赞成嘅。咁另外咧，我都见到个数咧，好似前后嗰个嘅传出嘅一啲总数咧，都可能有少少出入啊。因为七月嘅时候咧，就罗志光局长答议员咧，就话讲紧2025年咧，就系呢个计划会系俾到70亿嘅。但系见到近排传媒报道咧，就讲到话已经可能高达100亿啦。你自己见嗰个数系点样？系咪即系越嚟越？ 九啊几亿，而我哋认为咧系唔止九啊几亿， 系咪啊？咁你觉得会唔会其实你有一个嘅底线，即系譬如过咗边一条数就觉得唔应该继续推行啦？有冇咁样嘅心中条线？ 我觉得要睇全盘咯，全盘睇啦。因为如果政府真系推行十项惠民措施，如果每样都100亿，咁你推边样啊？要计下条数咯，要睇整盘嘅开支啊嘛。 有冇话咩水平以下你就觉得可以继续支持 咧？我谂好难话有个咁基于形式嘅水平啦，但我觉得政府与其话，唉，俾某张报纸一个古仔咁写出嚟，不如即系正如有啲同事话，你堂堂正正交盘数俾我睇，正式讨论下，喂，你嘅政策目标系乜嘢啊 ？OK， 以前两蚊鸡系话鼓励啲长者唔好同社区咁脱节，等佢老人家可以青衣岛去中环，定系中环去北区周围行咁样噶嘛，唔系鼓励就业噶嘛，鼓励就业而家已经有两个计划啦。 OK， 但系叶太点样睇咧？如果即系政府一旦真系出嚟话要延后啦，甚至搁置呢个计划嘅话，个政治后果系点咧？见到好多政党啊，即系建制派政党啦、民建联、工联会、经民联都出嚟话，唔好搁置啦，继续做啦，因为好多长者等咗好耐啦。点样睇呢个一旦要搁置嘅后果咧？ 咁市民梗系希望多啲优惠嘅。譬如我落區都係時時人話，派多啲生果金啊，放低個年齡啊，呢啲福利嘅訴求成日都有嘅。但一個負責任嘅政府，甚至一個負責任嘅政黨，你唔可以純粹係，你一定有領導嘅能力解俾市民知整個政策嘅利弊噶嘛。唔通我哋使掏空咗個庫房，等到我哋嘅聯繫匯率俾人狙擊， 全港的资产包括你和我的全部贬值，那是我们可以见的后果吗？ 嗯，明白。好啊，多谢你叶太，多谢你啊。 嗯， 叶刘淑仪呢就是行政会议成员，新闻党主席，亦都是立法会议员来的。周崇美怎么看啊？ 是。似乎即头先讲緊系咪都系建制派嘅政党意见比较大呢，抑或所有嘅一啲即要同选民交代嘅比较大呢？如果你咁讲呢，就好似系要找数嘅问题喎，即之前即建制派食咗咁多镬嘅好多嘅一啲即政治压力，咁而家呢就要找数俾佢哋，系咪有咁嘅意味呢？ 咁呢個都涉及即係政府已經宣布咗有一個政策要做啦。咁如果佢真係要去延遲嘅，甚至係擱置嘅話，都需要有一個即係清楚向公眾交代啦。 係冇錯，當然呢個係最基本嘅。 係第二，亦都可能有啲人會 開誠布公係最基本嘅。 有啲人都可能會諗，即係可能出年都可能會有翻選舉噶嘛。咁所以會唔會都喺呢個時候咧，就算係建制派政黨啊，嗰、那個嗌價或者喺一啲嘅民生議題上面？都可能會守得緊啲，希望咧就係攞到選票咧。 不過我都同意葉太一個講法，就係成個疫情嗰個後果啦，包括即係譬如國泰裁員咁樣，太多嘢係未清楚嘅時候咧，確實係即係要有一個比較全盤同長遠，即係睇翻成個局面同以前已經唔同咗啦。咁我諗即係呢個作為從政者、執政者嚟講咧，係有責任去重新審視翻個問題。 不過頭先我諗頭先個討論咧有一個關鍵嘅地方，就係阿葉太都問究竟呢個政策嘅目標係乜嘢 啦？即係如果你話鼓勵就業，咁係有少少奇怪嘅呢、這個講法。 因為鼓勵就業可能會仲有其他嘅一啲政策啦，去到幫手啦嚇。咁至於如果你話係一啲幫佢出行啊，咁又係咪值得去花可能即係數以幾十億計嘅公帑去到幫助呢啲即係叫做仍然活躍嘅銀齡人士去到多啲出行咧？咁因為講緊唔係話完全唔要喎， 即係睇下邊種咯嚇。即係 而家65歲 翻工同你有其他活動係兩回事啊嘛，其實 係大家又點睇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風自由风咧就一齐倾下噶，转头再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桥面嘅坏车仲未拖走噶，龙尾排到去洗衣街。至于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之前咧近住浸会桥面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而家窝打老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卫理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就喺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系接近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啦，仲系需要拣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接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比较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上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大会堂对开。而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车多繁忙，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屯门公路翻屯门方向啦，深井段比较车多噶，龙尾系接近金竹角。提一提大家啦，亚皆老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科发道嘅慢线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 由十月十九号开始有全新环节《女人花巴闭》。 究竟陈淑兰加上杜文慧两位女主持加埋会有啲咩火花呢？ 我有好多迷思想请教佢哋两个啊！ 佢哋更加会表扬女人中嘅豪杰。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陈淑兰、杜文慧，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有啲消息就話有啲行政會議成員咧就唔同意咧，就而家就推行呢個嘅2蚊乘車優惠咧，就由65歲降到60歲。頭先我哋就訪問咗葉劉淑儀啦，新民黨嘅葉劉淑儀啦，咁佢都認為咧就而家情況係咪真係適合推行咧？係咪要解決埋濫用嘅問題咧？咁同埋就係個政策目標究竟係乜嘢咧嚇？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咁都開放俾大家咧係打上嚟咧傾下你嘅意見噶。咁我哋。电话旁边有拨通了一位听众叶太喺度，叶太你好， 你好啊，系啊， 请讲。 咁咧，我就好赞成阿叶刘淑仪所讲嘅，因为咧嗱，我就61岁啦，咁我又唔介意等多几年。点解咧？本来我当然我好想有呢个2蚊嘅乘车优惠啦，但系咧我睇见而家因为呢个疫情咧，个政府咧使咗好多钱，跟住嚟紧咧仲有第四波啊，仲可能就会更加严峻啦。我哋就唔可以掏空我哋嗰、那个荷包啦，系咪啊？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呢就是有得就業囉，因為如果你有就業嘅話，唔會話爭個少少即係車錢囉，同埋你都有交通津貼啦嘛，咁我亦都有受惠過呢、這個交通津貼，咁我覺得 OK 喎，咁當然冇2蚊咁平啦，咁但係你都要為大局着想啦，同埋呢你做即係之前佢哋做嗰個 proposal 係未有呢個疫情嘅時候呢係做嘅，咁所以呢就个库房咧系比较富裕啦，系咪？咁我哋都要睇翻个现代而家个环境嘅情况咯。Okay. 好啊，多谢晒叶太嘅电话，继续听听听众意见啊。有黄先生喺度，黄生， 我觉得过2蚊咧，你知唔知对最低工资嗰啲人嚟讲咧，嗰、那个车费嗰、那个嘅 percentage 都好高噶。即系你点解你可以阔到其他嘢系咪？嗰、那個100億啦，就算你計到盡，你而家話100億啊，你嗰陣時推又話我話70億啫，即係你啲數咁，你點計嘅？咁你就算係咁啊，俾啲老人家唔好咁 mean 啦、啊，香港係咪啊？你大把嘢可以慳啦、啊，你國泰啊、救國泰啊都唔止俾100多億啊，成日咧一好多好多方案你可以做啊，點解次次一有咩事嘅時候，喂 cut 啲小市民嘅 benefit 嘅？ 明白， 唔係個個咧，好似阿葉太咁咧，中秋節就著旗袍影相 啊！ 你民建聯嗰啲做乜噶？ 明白， 幫老人家爭取，你而家全部行會都係你嗰啲人嘅，咁唔行啊？ 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嘅電話啊！都聽多個聽眾先好嘛？有葉先生嚇，葉生你好， 係你好， 嚇請講， 係啦，我覺得呢個政策上。无论是津贴60岁或者65岁的长者啦，政府可以加一个上限在这里的。即是说每一个月或者每一年每一个可以合资格的人士他们可以乘车去享受这个优惠。譬如每一年可能是1000蚊或者每一年是10000蚊。那超越了这个上限他们就不可以再用了。咁变咗政府呢就好容易 有呢個預算喺度，同埋即係香港居民先至合資格享用呢個優惠，咁變咗政府呢係好容易做到呢個預算，亦都唔需要去太爭議，就話有冇人濫用啊？咁呢個係我相信政府係可以做到嘅。 OK， 好啊，多謝曬葉先生嘅電話。周崇明又覺得可唔可以參考咧？呢、這個聽眾 呢個葉先生呢個幾好啊，我覺得其實即係周行上面可能最簡單添。頭先計嗰條數，六十歲以上加加埋埋可能200万，即係長遠嚟講，咁你咪一人一年1000蚊，咁咪講緊20亿咁樣咯。條數好易計出嚟嘛。 咁但即係都係而家嗰個嘅計劃呢都係喺一個檢討之中嘅，因為其實佢哋係委託咗顧問公司呢去到檢討成個嘅計劃。剛才阿葉太提到譬如話有啲人濫用嘅問題啊，譬如話啲係長途車短途搭嘅問題啦，咁其實都係喺呢個顧問嘅檢討之中㗎。咁但係呢就個顧問呢就啲傳媒報道呢就係話已經差不多都完成個報告㗎啦，咁但都遲遲未公布，咁可能呢都要睇睇呢就係頭先就係行政會議嘅討論啦點樣啦，咁同埋即係有冇話一個對呢個計劃嘅一啲再有新嘅意見去到 修訂。即係一個政治判斷啦，唔係純粹一個技術問題 啦。係啦，我哋再聽聽聽眾電話，有陳太喺度。 喂， 系你好， 系 你好啊！我想话咧，阿叶太刚才话到量入为出啊嘛， 嗯， 但系其实呢两年咧，好多大白象工程，同埋咧，基本上政府而家嘅政策咧系政治性嘅考量。咁啊，讲翻2蚊啦吓， 嗯， 其实咧系的确有人滥用嘅。咁但系咧，其实点解行会啲成员咧唔谂下，即系用第二啲方法？譬如呢我見到啲有啲人呢就即係係唔係都上啦，啲車譬如你係係機場巴士嘅咁樣，咁佢都照上，咁一兩個站嘅啫，咁其實佢可以搭啲平啲嘅嘛，係咪？咁其實呢我覺得政府呢可以俾個 discount 囉，即係無論你即係你搭車你俾兩折呢三折呢，即係你唔使話2蚊嘅，咁就唔使咁高開支啦吓。咁，其實我覺得係好多嘅方法，同埋政府而家使錢都係亂咁使我哋啲納税人嘅血汗錢。其實我都好開心㗎，如果佢六十歲俾我啱啱過六十歲。 你如果有呢個優惠，你會做啲咩啊？ 咁其實呢而家我相信經濟情況係真係好差嘅。咁如果你话好多人咧六十岁其实就即系好难揾到嘢做嘅，你后生都好难揾啦，系咪？咁俾佢哋其实系变相系一个即系俾佢哋系一个津贴，系啦，都系一少少嘅津贴咯。咁你六十岁你话啊，咁你都好多公司都唔请你噶啦，咁你出个街都貴啊嘛，即係嗰個身心靈嘅健康，即係應該係，我覺得係， 係 啦，我覺得即係行會嘅人咧，應該即係多啲諗下呢一方面咯，即係唔係哇亂咁即係幾億咁樣倒水咁樣， 即係好 似係啊， 好啊，多謝曬陳太嘅意見啦，聽到位聽眾啊，有李先生喺度， 係，係，我想講講濫用嘅， 嗯， 嚇。咁我有陣時咧就搭唔到其他車，但係過海車咧就有位喎。 即係你依家已經合資格可以用呢個，係 我用 嘅 我 2蚊優惠啦。 係係，咁有陣時咧我要搭的士翻去，因為冇車。 嗯。 咁如果我有得2蚊搭車嘅，咁我用咗2蚊搭車，你話我濫用？如果我唔濫用咧，我就坐的士翻去啦噃。 嗯，所以真的有需要的， 买了一些东西，买了一些东西就不方便啦， 嗯 啊，所以呢就不是特意滥用的， 嗯啊，明白， 就是你他那些又不用那么怎么说，不用那么针对的老人家，未必是滥用的。 好啊，多谢了李先生，周崇明又怎么看呢？都有啲唔同嘅講法啦，就係頭先阿陳太有一個點都講到話，即係其實而家疫情底下的確係啊，即係特區政府都係使緊好多錢去到抗疫啦。如果你頭先阿葉劉淑儀議員話 政府要再睇翻量入为出呢个准则，但系而家政府已经有一个赤字嘅一个经营预算啦，嚟紧可能会继续出现啦咁。 系咯，咁即系你见到市民都唔系一面倒，即系觉得系要即刻推嘅，都 同埋有啲市民啲情绪，头先听听众都讲啦，即系希望嗰啲嘅俾市民嘅福利啊，就希望就唔好俾个环境去到影响到啦，因为始终即系市民咧都系需要一啲嘅福利，即系期望啊，对特区政府有啲咁嘅期望， 或者都希望嗰个技术上边即系点样去杜绝滥用啊，或者即系啲钱用得更加精准，即系俾有需要嘅人，咁呢个可以真系再详细去讨论咯。 好啦，我哋都呢个话题都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嚟咧讲讲咧，再讲呢个国泰嘅企业重组嘅方案。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黄正贤， 79岁嘅越南华侨颜先生喺越南出世，佢话中国系佢嘅故乡，越南系佢嘅第二故乡，最后佢选择咗喺香港定居。今集佢会分享喺三地嘅事迹。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少数音乐》。 以下由我郑瑞文报道一节大气候嘅天气预测。听日嘅天气系咁嘅，月七。 瑞文， 出 你冇嘢嘛？ 细杰啊，我冇理由读唔到噶，呢份我最耍家噶嘛。 定啲嚟，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嘅团队介绍天文台预报员呢个岗位啊。 哇，正啊！而我就请嚟低碳想创方嘅代表，倾下即将举行嘅青年气候峰会。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我哋暂时系未有计划去推行第三期，暂时我哋睇下个疫情嘅发展对香港嘅影响，先可以作出决定。 失业率创近16年嚟嘅高位，政府有冇需要推出新一期保就业计划支援市民呢？另外，2蚊乘车优惠放宽至60岁市民嘅计划，同埋奖券基金收入大减嘅情况，又会点样处理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吓。周崇明啊，我哋倾倾咧关于系国泰嘅企业重组嘅方案啦。寻日就公布嘅，咁就讲紧话咧会喺香港咧就系裁减5300名员工啦，同埋咧就系停止营运咧国泰港龙嘅。咁而咧就系留得低嘅员工咧都要系。佢哋咧去簽一個新嘅合約嘅服務條款啦，咁都講到話咧就係譬如話一啲嘅時薪啦，同埋底薪咧都係要封頂，設咗個上限，咁而呢個嘅上限咧。是调低了的。咁譬如话呢一个初级的机舱服务员啦，嚟緊嗰个月薪的上限呢就会是调低到12000多元。咁而呢就是呢个的时薪啦，亦都是要调整到呢108元至到180元。咁变咗呢有啲工会就计过啦，其实呢都相等于呢现职的员工呢是要减薪呢15%至到36%不等的。咁而呢一啲嘅机师啦，可能系佢需要享受緊一啲嘅房屋津貼啊，可能都會係削減啦。咁而咧一啲嘅飛行嘅時數咧，都有個嘅門檻嘅嚇，要飛夠70小時咧，先至有咧呢個嘅超時補水嘅。咁變咗咧一啲嘅好多嘅一啲福利啊，都係減少咗啊。亦都公司咧話就係保留翻以強積金咧就對沖員工嘅遣散費，即係都擔心咧未來咧更加可能咧係有再有呢個裁員嘅情況出現。周崇明點樣睇成個國泰嘅？ 我睇翻今日好多報道啦，好多即係當然係一个非常之爆炸性的新闻，但似乎更加多人是关心，喂，政府冇几耐之前先抌咗200多亿落去啫，即系而家就已经一个咁大手笔嘅裁员，两件事之间系咪好似有一个矛盾呢？而政府亦都会话呢个系纯粹一个私人嘅商业决定，即系政府系唔会长远去介入国泰嘅管理嘅。咁似乎呢、這个即系听翻起上嚟系。都几讲唔通嘅，或者系即系见到啲员工或者啲工会出嚟嗰种嘅哭诉或者控诉咧，系会令到人哋觉得即系成件事系即系咪 其實真係唔係好公平咧，或者係有好多嘢咧係喺嗰個過程個決策裏邊咧係即係唔係好交代得好清楚咯，可以。嗯 好啦，我哋再呼吁大家打嚟1872311啦。咁、如果大家对于国泰呢个企业重组有咩嘅意见，又或者系会唔会其实你都喺国泰集团嗰度工作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噶。嗱，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咧系曾经做过机舱服务员，亦都系咧筹组过空勤人员总工会嘅，而家系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啊，吴敏仪你好， 你好。 系你好，系大家好。 嗱，关于国泰企业重组咧，有好多方面啦。不如我哋都，寻日我哋都讲咗一轮噶啦。不如我哋今日咧就先讲一讲咧，关于一啲留低低嘅员工，一啲新合约嘅情况先啦。以你嘅掌握咧，系咪话即都减薪即十几百分之十几至三十几嘅？你觉得个情况系点？ 都如果空中服务员见到真系十几至三十几 percent 嘅底薪咧，成个嗰个底薪嘅结构系改晒噶啦。咁因為過往差唔多咁多年嚟咧，都有超過十種唔同嘅合約嘅制度。咁我諗今次咧就將所有舊合約全面清洗曬，咁就變曬單一一種咁樣嘅合約。咁變咗整體嚟講嘅減薪嘅幅度咧，如果係比較即係基層啲嘅空中服務員同高級啲嘅空中服務員，佢哋整體會有十幾至三十 percent 嘅減幅咯。咁而且佢嗰個薪酬結構咧，已經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曾經出現好多年嘅時薪嗰個狀況。佢有一個固定月薪，但係都有固定飛行鐘數。咁所有嘅呢一啲嘅鐘數同嗰個嘅呢個基本月薪咧，就已經掛咗勾。咁但係你強積金供款嗰啲咧，只會建基於呢一個類似已經接近係你嘅底薪啦，去做供款咯。咁但係飛多咗啦，你嘅收入縱使多咗咧，都唔會令到你咁樣僱主唔會供多啲強積金俾你咁，咁呢個錢銀上面嘅落差咧，喺飛機師嚟講係更加誇張。佢哋嗰個成個薪酬表嘅改變就係、是令到佢哋以前好多嘅有啲附帶嘅教育津貼啦，或者房屋津貼啦嗰啲，全部都劃一曬啦。咁令到佢哋入職嘅嗰個嘅開始嘅嗰個人工咧，已經係再比咁多年之前大家認識嘅飛機師嘅開始人工係低咗好多去開始咯。咁所以整體真係一個好明顯嘅壓縮，將佢哋整體所有呢一啲最大量嘅員工嘅薪津啊，所有嘢咧係要邁向咧有機會係廉航化嘅嗰個方向。 係，仲有啲講法就係話咧，嚟緊新嘅合約條款咧係壓縮咗咧工會將來係可以係議價嘅空間啊。你係咪咁樣認同咧？ 係啊，呢、這個情況亦都係好明顯啦。咁你見到佢限制到就係話，假如你係曾經屬於即係工會代表你嘅話咧，咁以後公司就除咗工會，亦都可以個別同你去建立任何嘅協議啦。咁過往就真係特別飛機師就唔會咁樣噶嘛。佢哋係認可咗香港嘅佢哋嘅代表嘅飛機師工會咧，去專門幫佢哋去傾所有有關僱傭薪酬事宜咁樣。但係而家講到明就係要解咗呢個列去咯。僱主中意單方面咁同你傾又得，我同你個工會傾亦得嘅，甚至最惡劣咧就係、是。以往就係講咗工會同你傾得都會成為你個僱傭合約嘅一部分，以後唔會啦。以後傾咗啲乜嘢都唔等於，亦都唔一定要變成你個僱傭合約一部分。咁呢個就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即係改變。咁於是你而家整體見到嘅所有嘅未來嚟講，佢哋嘅僱傭合約裡面嘅任何嘢都唔會再有一個好強嘅保障咯。 嗯，都記得咧，其實係航空業嘅工運咧，都係好成熟、好強噶啦。咁過往一段時間咧，都好多時係傾一啲嘅薪津嘅安排啦。咁都試過好多工會咧，都係發動過一啲嘅工業行動啦，向僱主咧去到討價還價噶。係咪代表住即係嚟緊？呢啲嘅航空業嘅工運咧，就可能冇咁即係有咁樣嘅能力喺度咧， 都會有個打擊喺度嘅。咁但係咧，每一個工作間嘅工會同佢哋僱主之間嘅角力咧，又真係個個唔同嘅。咁打交永遠都要睇對手。咁而家問題就係因為整體成個業界嘅低潮， 令到呢而家有航空公司做一个咁大型嘅决定嘅时候呢，会令到整体即係嗰个士气呀同埋动员能力肯定而家未必係一个最佳嘅时候囉。但係当一个咁坏嘅情况过去之后嘅某天呢，组织咗之后嘅工人或者从业员呢，未必唔及以前嗰个议价能力嘅，要好睇即係个事件囉。但係呢段日子我相信大家都要沉淀㗎啦，肯定係会有一啲嘅即係安静落嚟嘅时候㗎啦。 敏儀呀，即係就你了解其他航空公司嗰啲从业员嗰个情况係点样，会唔会好似国泰咁 要睇下係咩国家啦。咁呢有一啲嘅国家呢，成间廉航呢就成间真係消失咗嘅。廉航呢嚟得更快走得更快。但係如果係传统航空公司呢，佢哋都出现起码两成或以上嘅裁员。咁亦都出現有啲係一個全面嘅嗰個工作崗位或者嗰個數量嘅員工先遣散曬，然之後重新簽過曬新合約，亦都有嘅咁。咁不過外國佢嗰個使用嘅即係聘用人數個幅度比較大啦。咁所以佢聽落嗰啲數目字都幾驚人嘅。但係其實又類似而家國泰所做嘅嗰啲動作嘅啫咁。咁不過就好睇啦，就係到底佢本身嗰個嘅資金實力，本身間航空公司佢嗰個資產負債表健唔健康先。所以今次我哋都係覺得，我哋睇埋國泰盤數之後咧，就發覺咧係有一啲唔對路嘢出咗嚟咯。 係，你嘅意思係咯， 佢本身都仲係財政上面咧係叫做正常，係啊，佢正常嘅，佢唔需要行到今日呢一步咁大型嘅裁員柱嘅，佢應該仲有其他嘢可以做，但係佢一埋嚟就咁做啦。 但係佢自己都喺譬如喺企業重組方案公布嘅同時都講話，其實而家每個月係流失緊咧15亿至20亿嘅現金㗎。咁其實都希望透過今次嘅重組方案咧，去到止血，最少都減到每個月嘅5亿嘅開支啊。咁 其實咪唔合理咯？燃油對沖嘅損失，佢係咪真係叫員工全數幫佢吸收曬咧？咁佢每一年都講緊60几亿嗰個嘅損失嘅時候，但係你而家講緊你做完用22亿呢個成本去每個月慳5亿，到底係咪需要令到5000几个人咁快喺呢個時候就要完全失業呢？咁其實問題就係，你如果嘗試過用其他各種嘅方式去做一啲嘅叫做開源節流嘅動作嘅話咧，嚟得個觀感就唔會有而家咁惡劣啦嘛，因為你完全乜嘢都唔做，你埋嚟就係裁員。工會亦都有建議過點樣幫你慳錢，你樣樣嘢都唔試都唔做，就話唔啦，冇用噶啦咁。咁然之後我哋要睇睇公司嗰個財務狀況，又係咪惡劣到唔做今日呢個動作，佢聽日就執得咧咁樣？又唔係嘅喎，佢留翻嘅而家嘅錢咧，佢其實就算真係齋燃燒落去，每個月15亿、15亿，佢都仲有1至2年時間可以俾佢咁樣燒。當然我哋梗係唔會話喂你咁樣燒係正常啦，但係我哋都係嗰句，而家幫你慳到幾多啫？但是你而家其實就係想清洗曬佢哋舊合約，以及一啲唔聽話員工為主啫。咁但係你個動作係過大咯，你有啲嘢其實係冇講俾公眾知，你仲可以做，但係你冇做咯。 嗯，點樣睇嚟緊航空業嘅發展呢？因為即係國泰咧都去到講翻話，去下年啊先至咧係回復翻2019年嘅50%啦，而去到2024年咧，先至呢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咧先至講話係回復翻疫前嘅水平啊。咁其實都好唔樂觀係咪？ 其實整體咧世界性嘅呢個問題。咁已經見到嘅其他嘅國家嗰啲國與國之間嘅邊界咧，不斷地有時又開，有時又閂。咁的而且確係會影響整體，即係國際呢一啲要旅遊業又好，航空業又好嗰、那個表現。其實嚟緊都係一個即係艱難嘅日子同埋時候嘅，有唔少嘅即係節約措施可能要做，甚至成個行業都會慢慢更新，係有一部分要改變。 吳敏儀，我哋就嚟聽7点半新聞啦，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咧？ 好， 好啊，多謝你。咁我哋傾緊咧就係職工盟嘅主席吳敏儀啊，而電話咧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再有出现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8岁女患者由有病征至到确诊，历时超过14日。患者出现病征到私家医生留样本化验之后，昨日曾经到食肆用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承认，患者发病之后曾经到过多处， 不排除有更多的确诊个案出现。患者住在东涌影湾园听涛轩，九月曾经到意大利和瑞士，回港之后家居检疫期间接受过两次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直至到今个月九号开始低烧，到药房购买成药服用之后觉得好翻，但是之后出现没有味觉的症状，到位于屯门幸福花园的私家医生求诊和留样本，证实确诊。另外十宗外来输入个案当中，九个人来自尼泊尔同一航班，当局已经要求相关的航线停航。政府听日起放宽本地游旅行团人数至到最多30人，办团旅行社需要签署防疫承诺约章，定明旅行社要为团友购买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旅游保险，导游领队需要持有阴性检测报告。有业界认为约章提出的要求会令到营运成本增加两成，亦都有今个周末开办首个本地团的旅行社说市民反应理想，公司会接受和实行约章的要求。香港法律执业人士和澳门执业律师即日起可以通过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在大湾区九个城市从事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为期三年的试点办法，港澳永久居民之中的中国公民拥护国家宪法、港澳基本法，累计至少五年律师执业经验和职业道德良好，未因不良名誉或者违反职业道德受惩处等人士，可以报名参加考试。合格之后需要经过广东省律师协会培训和考核合格，才可以向广东省司法厅申请执业。在取得执业证书之后，可以在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工作。中国和梵蒂冈决定延长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为期两年。中方说延长协议将会延续中梵关系改善的势头。中梵2018年签署的协议今日到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决定延长协议，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并且继续推动改善关系的进程。根据协议，容许教宗就北京任命的主教人选拥有最终决定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七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今晚至到明早沙德尔和本港维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今晚午夜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桥面咧嘅坏车系已经拖走咗，咁就系亚皆老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桥面嘅坏车已经拖走，而家桥面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车龙系大消散。洗衣街去亚皆老街嘅交通咧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接近加道里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是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竹园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今日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丁九桥。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现在香港连接路以及是主桥的最高车速限制都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见到话流感疫苗好多人去打，甚至话救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疫苗供应一定是紧张噶啦，针对高危群组，我相信一定用晒，咁甚至乎好大机会唔够用的， 可能就算政府订嘅都未必够。 我哋都要有啲优先次序，最重要系院舍啦，其次就系长者啦，第三就系学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谈论这个国泰的企业重组方案。那我们答半新闻之前就同即是公盟主席吴敏仪谈论的，现在请他出 来先。吴敏仪，是吴敏仪。 系 ，hello， 系 ，hello， 你好，你好。嗱，都睇翻咧，即系最新一个航空业界嘅新闻咧，就系讲紧香港航空啊，亦都系向旗下嘅后勤员工咧就推出无薪假嘅计划，就话员工咧下个月开始去到出年三月咧，就每个月最多放四日嘅无薪假，员工咧亦都要按佢嘅职级咧系减薪5%-15%不等嘅。咁睇翻咧，即系计呢个国泰集团之后咧，香港航空都要去到减薪啦。点样睇而家航空业嗰个状况咧？又或者系有咩方法可以都建议下雇主？其实除咗裁员减薪之外，有冇其他方法咧？ 其实而家因为个疫症咧系全球性嘅问题咧，整体个航空业界度度都系即系非常之不景气嘅。咁而家靠有啲政府就話互相之間傾類似旅遊通道啊、旅遊氣泡啊呢一啲嘢嘅咁，咁但係唔能夠真係帶嚟一啲好拯救性嘅改變咯，因為本身你而家坐飛機嗰個經歷咧，將會同以前好唔同噶啦，你大家會好多防疫嘅嘢要做，咁加上要好多嘅檢測或者健康嘅證明啊等等啦，咁估物論你點樣做都好，都一定會增加咗你旅程嘅成本，以及航空公司佢裡面嗰啲座位咧，以後嗰個能唔能夠每隻飛機坐滿啊？等等，呢啲都會係對於即係成本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噶嘛。咁而家你見到，就算香港航空佢再因為佢有攞保就業第二輪，咁佢只係延遲咗而家到底需唔需要裁員呢個動作咧？好幾個月，你要去到11月尾啦，完曬啦，你先知道到底佢係唔係會裁員。佢而家叫大家攞無薪假，亦都只不過亦都係回應翻即係保就業嗰個功能啦。我哋成日都話，你用無薪假 hold 住啲同事幾個月先，等你攞多啲啫。咁佢冇承諾過話不裁員，佢冇話過佢好 OK 啊，係咪先？所以香港航空個情況又有別於國泰同港龍嘅。咁所以我諗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就係會唔會去到真係11月完咗啦？ 呢間航空公司佢仲有好大量咧，佢嗰啲嘅債務啊等等嗰啲問題咧，之前已經傳過佢哋嗰個資金鏈有機會斷裂啊等等，呢啲咧反而大家就要真係拭目以待同埋細心觀察咯。不過我覺得無論點都好，如果你能夠同到同事之間，即係啲職員去傾到一個解決嘅方案，可能係暫停停薪留職又好，乜都好，而佢哋接受嘅，我覺得係冇問題嘅。但係唔好自己單方面決定咯。咁但係亦都要諗，吊鹽水式咁樣落去嘅時候，每一個人都要諗啊。咁到底係咪出路呢？到底會唔會連最後嘅遣散賠償都賠唔到俾你啊？間公司定點咁？咁當然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去衡量啦。但係我哋講到底，作為工會就好希望所有嘅僱主，你要人哋同你共度時間唔係問題，請你尊重員工嘅意見，並採納佢哋嘅建議，可行嘅話咧，先至好即係。咁樣做咯，而另外有啲僱員都會問我哋呢啲時候啦，咁如果真係共度時間要點樣保護自己啊？咁嘅時候講清楚你嗰個嘅無薪假幾時完結啊？呢啲都重要嘅。如果唔係你一下子咧就進入咗永久無薪假嚇，咁即係點啊？冇得翻轉頭噶咯。咁簽嘢之前要小心啲咯。 嗯，嗱，你都係職工盟主席啦，咁都想問翻你關於。嚟緊嗰個就業市場嘅問題啦，因為早兩日咧，政府就公布最新嘅失業率咧，就係6.4%啦。咁你頭先都講啦，呢個保就業計劃咧，其實去到11月咧就會完噶啦。咁變咗咧，見到個疫情咧，即係當然就唔會11月就會完結啦。咁所以見到嚟緊係咪個見到個失業率可能會突然間會飆升咁樣？ 都會嘅，因為我哋而家評估緊咧，本身個失業率已經唔能夠完全反映到真實情況，不特止，你只不過係有第二次嘅保就業咧，暫時亦都係等部分僱主啦，就唔正式將無薪假嘅人解僱佢，或者係變或者遣散佢咁樣啫嘛。你只係遲幾個月出現啫嘛個圖畫。咁你到底去到11月底一完啦，進入第12月嘅時候會點咧？因為嗱，完咗第一輪保就業之後咧，因為第一輪係cover 緊6、7、8、3個月，一到9月我哋就收到大量嘅個案啦，就話俾我哋聽啦，咦俾人炒咗啦咁。咦，點解而家嚟炒你呢？咪就保就業一完佢就炒囉咁。咁所以我哋就會睇一睇到時會點，但係個整體呢，你而家見到呢一個係即係全面性嘅一個失業率呢，其實唔反映到做真實嘅狀況嘅原因，就係因為本身有一個量嘅打工仔女係放咗無薪假，佢個僱傭嘅狀況喺公司裡面仲係受僱㗎嘛，所以唔會撥入去失業嗰、那個嗰一個類別裡面住嘅。咁所以你咪要等先去到年尾啦，咁加上即係整體嗰個經濟狀況仲可以有幾差啦，咁你先見到即係嗰個增長咯。 但政府已經即係俾咗800億出嚟做兩輪嘅保就業㗎啦，咁仲有咩可以做呢？ 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呼籲要真係要快啲成立失業援助金啦。應該嗱，你今次你見到第一、二輪嘅保就業，我哋批評得佢咁嚴重，就係你其實應該做得到嘅，就係針對性去協助啊嘛。你如果保就業嗰啲冇受疫症影響嘅，你都有俾佢申請，你嘅資源係咪錯配曬啊？你一錯配嘅時候，嗰啲好水深火熱嘅，你又幫唔到佢，或者幫唔足佢，但係冇乜事嗰啲咧，佢又攞埋一份。咁點解要搞到即係公帑冇得用得其所呢？咁、okay. 我哋一路建議失業援助金要盡快 啦。OK， 好啊，多謝你吳敏儀，多謝你啊。 唔該。 吳敏儀咧就係職工盟嘅主席嚟噶，我哋嘅電話1872311，都有聽眾打上嚟咧，就講講咧關於國泰相關嘅話題嘅。咁有劉先生喺度啊。 Hello， 劉生 大家 好，請講。 係，我想講咧，我就中立嘅。點解咧？因為凡事呢、這個世界凡事都有好多面。咁睇點諗嘅啫，我個諗法其實就係、是，如果係呢、這個品牌喺香港係百幾年歷史，我都會唔捨得。 講緊港龍啦， 我屋企係，我屋企有，我屋企亦都有其中一位成員都係港龍嘅前空姐。 哦，係， 係啦，咁 有咩感覺啊？佢有咩感覺啊？ 聽唔到。 佢對於即係、港龍國泰港龍要結束營運啦，有咩感覺啊？ 冇乜特別感覺，順其自然咯。同埋我想講，其實係啦，另一方面，其實如果對於環境保護嚟計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少咗飛機飛啊嘛。 咁嚇，咁但係另一邊相即係航空業都係主宰住即係個地方嘅交通運輸啊、商業啊好多嘢嘅。 大家都知道飛機係一個其中一個碳排放比較高嘅，即係比較上污染環境嘅交通工具啦。 唔系只飞机嘅游轮都系嘅。 系吓， 系啦，系咯，就系咁咯。 OK， 好啊，多谢晒刘先生吓。咁好啦，我哋都或者都再休息一阵，咁转头翻嚟咧，讲讲本地游啦。听日咧，听日开始咧就系可以放宽翻本地游嗰个嘅每团人数上限啦。咁但系咧，啲条款方面咧，就有啲嘅旅行社咧觉得有啲唔同嘅意见。转头翻嚟再倾。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讲话就提到，深圳是大湾区的重要引擎，支持深圳在改革试点方案有更大的自主权。香港未来又可以怎样处理对岸的竞争和合作，同时又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独有地位呢？今个星期香港家书，我们请来科大工商管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法医研究所，我哋嚟到呢个世界只系得一个原因，当我哋离开嘅时候，原因会唔会只系得一个咁简单？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在疫情底下呢，家人呢都会探少了在囚和患疫的亲友的。那我想问一下，万千宠爱这个节目有什么对策呢？我们会加长读信点唱的时间，让他们可以舒缓一下紧张的情绪，亦都会安排帮忙打电话给他们的至亲至爱，让大家可以听一下亲人的声音。多谢各位的关心，详情大家要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咧喺度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噶。嗱，倾倾咧关于本地游啦，周崇明啊，咁其实 放宽咗啦。 喺听日开始就会放宽噶啦，咁政府早前都宣布啦，咁嚟紧听日开始咧就可以放宽本地游咧，每团嘅人数再每团加埋咧职员嘅话咧，每团最多可以有30人啦。不过咧都要有啲嘅条件噶，咁包括咧就系嗰个旅行团咧要向旅游业议会登记啦，要旅行社咧就签署一个本地游嘅防疫承诺书啊。咁啊，承諾書有啲咩嘅內容呢？咁就話要買呢個本地旅遊保險啦，要保留翻遊客嘅姓名同埋聯絡資料咧，就係可以追蹤翻。如果有咩個案，就可以追蹤翻啦。咁同埋咧，只可以咧喺呢個嘅交通工具上面，即係旅遊巴或者船上面咧，先可以進行講解。仲有咧就是、旅遊巴嗰個嘅乘搭嗰個嘅限制啊，就要係座位嘅50%或者上限咧就30人。仲有咧就係、是、呢、這個旅遊巴咧就係、是、接待遊客之前咧就要做清潔消毒工作，同埋咧車上面咧都係要提供呢個嘅酒精搓手液啊等等。咁同埋咧就係、是旅行社都要配合翻啊嗰個嘅景點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嘅人數安排啦嚇。咁同埋咧就係、是、政府都要求啊，咁譬如咧呢、這個嘅合資格嘅呢啲嘅旅行團咧，都係講緊要係包括係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啦，又或者咧就係、是、旅發局所推出嘅想你遊香港嘅行程之一嘅。咁啊，周崇明聽落吸唔吸引咧？ 我睇到嗰個承諾書咧，哇，都幾詳細喎，20多条咁樣咧，巨細無遺咁。但係個感覺就係、是，喂，寫呢個承諾書嘅人，好似佢已經想象緊佢心目中有一個團。咁佢就即系度身订做帮佢写嘅，咁但系呢个世界系咪所有旅行团都系好似佢想象嗰个咁样咧？咁于是就似乎即系一个咁样一倒模咁吸落去，咁会唔会其实根本就唔系好切合实际个情况？业界嗰、那个即系实际上面对嗰啲即系经营嗰个状况咧？咁呢个似乎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 嗯，因为佢都好仔细咁讲话，即系譬如旅游巴同埋船只上面嘅一啲， 假设所有嘅团咧一定系搭旅游巴或者船，咁就冇其他选择嘅，有少少咁嘅意思咯。 头先亦都系讲紧有另外要符合啲条件啦，咁就包括一系咧 就是这个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一是就是旅发局所推出的想你游香港啦。咁变咗都是要符合一些条件呢，这个旅行社才可以开办这个本地游团，才可以得到这个30人人数的一个放宽的限制的。咁究竟大家又觉得这个这些的团啊吸不吸引呢，旅行社会不会可以真的搞得成呢，而呢即是旅客来讲又愿不愿意去参加这些的本地游团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同你倾下。周崇明，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啦，就有搞开呢个本地嘅一啲导赏团啦、深度游嘅活现香港共同创办人啊，陈志远啊，陈志远你好， 你好， 系大家好。 嗱，听日咧就开始呢个嘅本地游嘅人数限制放宽啦。你自己所做开嘅一个旅游模式，或者你哋嘅旅行社，可唔可以做到呢个嘅旅行团咧？ 是唔得嘅，因为呢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有一个规定，其实係几基本上扼杀咗呢啲所谓比较依赖行街嘅细 group 啲嘅深度游。我就话呢嗰、那个要我哋要办要享受到个30人嘅放宽，就要签一份承诺书。但个承诺书呢有一条就係规定所有嘅讲解都一定要喺个交通工具上面，即架车或者架船上面去做嘅。咁所以呢有两个好有好奇怪嘅情況，就是第一就係、是、所有嘅旅行團咧，如果你真係想做嘅時候，基本上要包架車同埋包架船。咁呢個同緊而家比較新嘅旅遊嘅模式啦，即係啲人中意依賴交通工具啦、減排啦、中意行路啦，所以我哋先有呢種嘅 walking tour 咧，完全係背道而馳嘅。亦都第二咧，就話佢如果佢我哋如果嘗試去做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奇怪嘅情況，就係、是、咧。所有嘅行街條都唔講得嘢嘅，即係咧，你要一個無聲嘅行街條，咁咧你就只可以啲參加者喺街嗰度行。咁我哋即係我哋相信啦，即係而家依種新啲嘅深度遊係個旅遊趨勢。咁其實一個最正或者最啲人最享受嘅就係街上面嗰種嘅互動啊，那個導賞員有佢嗰個講解啊，亦都喺嗰個物景前面佢話咗俾你聽一啲新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個嗰件故事，而嗰樣嘢一定要真係要喺個景前面去做嘅。咁所以而家就好奇怪地就定係可以做一啲無聲嘅行街團。咁所以基本上呢，我哋即基本上都完全係唔會考慮，即或者即基本上我哋都做唔到我哋原本做嗰種嘅模式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緊成件事係希望喺個旅遊業冰封嘅時候，你俾有少少嘅放寬，令到啲旅遊業有返一啲嘅生機啦。咁但係好明顯佢就淨係諗到，佢係淨係針對住一種所謂鴨仔團啦，即係一種鴨仔團坐大巴，佢全部運曬喺架車嗰度，一點去第二點依種嘅模式，而完全唔知道其實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其他已經係更加流行嘅旅遊嘅模式，而佢完全喺依個今次嘅放寬係完全唔可以受惠嘅。 系，你点样理解佢呢、這个即系只可以导游喺交通工具上面讲解呢个措施？系咪真系为咗防疫呢？还是你觉得个防疫系咪防疫风险？如果即系譬如话喺现场度讲解，会唔会真系有防疫风险呢？ 嗱，嗰个成个科学嘅理据，其实我哋完全唔理解嘅，即系或者唔信服嘅。即系有咩理由喺一个公众嘅地方，空气流通？去做講解會比喺車上面，即係成班人混埋一齊嘅風險會高咧。第二就話我哋其實我哋做導賞嘅時候已經有好多方法，唔會即係唔會啲人聚埋一齊嘅，即係我哋可以用啲無線嘅耳機、一啲嘅收音嘅器材。咁基本上咧，基本上啲人都可以去即係可以隔得好開，而唔係好似傳統嗰種成班人攏埋去一個導遊嗰度嘅。其實依啲就已經我哋已經做咗幾年嘅時候都係一個咁嘅做法，亦都喺個街上面，我哋知道喺邊啲位係唔會逼嘅，比較疏啲嘅，即係完全冇一個聚集嘅風險。咁所以基本上喺個科學理據上面，就我哋一啲都完全唔信服嘅。咁但係我哋覺得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佢成件事諗呢個嘅條款嘅時候，其實一嚟冇諮詢過我哋啦，第二就可能應該佢真係完全唔為意呢個世界上面除咗坐車嘅鴨仔團之外，其實真係有第二種模式嘅。咁呢個可以見到其實佢諗呢件事上面係幾咁脱節、幾咁離地咯。 或者啲官其實佢即係負責呢個旅遊業嘅，但係其實佢係咪即係平時係真係知道業界做緊乜嘅咧？佢嗰啲資訊喺邊度嚟嘅咧？呢個都係好大問題。 或者你唔好現場講解咯，你即係派啲單張俾啲旅客啊，或者係即係預先錄定俾佢哋聽住咯，咁得唔得啊？ 或者无声咁样咯，即系攞住即系攞住纸啊咁样，系啦。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个嘅条件都系要呢啲本地团咧去到符合噶，咁包括咧就系佢要系咧呢个嘅绿色嘅本地绿色生活本地游啦，又或者咧就系旅发局嘅想你游香港。睇翻呢个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咧，咁就系话要去到一啲指定嘅绿色地点啦吓，咁包括系渔护处嘅郊野公园啦、海岸公园啦、地质公园啦、湿地公园啦，同埋即系譬如话一啲嘅环保处底下嘅啲措施，譬如T-Park 啊嗰啲先至符合资格噶，咁你又觉得点睇呢样嘢咧？ 嗱，其实成件事又系本末倒置嘅，因为佢话如果叫推广绿色生活游，但系佢而家嘅做法系点咧？就系、是、个只要嗰个嘅行程有一个呢啲嘅绿色景点就景点就得啦。咁所以其实以往咧嗰、那个那个资助计划咧会衍生出一种就系即系我哋所谓忽然绿色嘅一种行程，就是、基本上佢都系一啲传统。嘅行程，咁例如去啲鬧市嗰度購物啊，去一個嘅主題公園啊，或者就去一啲嘅一啲好比較大路啲嘅，亦都好多人嘅景點。但你只要加一個綠色景點，即係可能去個公園影張相，咁呢個咧就會變成一個綠色嘅行程。咁本身呢件事已經係有啲本末倒置，但係而家今次個情況就係話，如果你要享受呢個放寬，你就一定要加一個咁嘅綠色景點。即是話咧，佢本身已經係限制咗我哋喺設計行程上面嘅考慮。咁例如我哋諗個行程嘅時候，如果我要可以做翻一個比較大團嘅，其實我係要夾硬扭我嘅行程，要包一個嘅景點。咁我例如我哋諗嘅時候，其實係嗰、那個、那個方針，梗係希望有一個最正或者最好嘅體驗。咁但係如果我而家純粹要加一個咁嘅景點，真係純粹係要符合一個咁比較生硬嘅行政規定喎。咁呢個對於個設計行程方面已經係有一個難度。第二就話佢嗰個理據，我加個綠色景點就係我估啦，即係佢希望係啲人係可以去遠啲，或者啲去一啲遠郊啲嘅地方。咁但係你睇佢啲綠色景點，其實唔係全部都係郊野公園喎。佢喺鬧市裏面同樣即係一啲嘅公園啊，或者一啲所謂環保處嘅設施，其實佢都喺城市裏面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嗰個情況。亦都係可能係有啲嘅城市，即係城市嘅行程。咁佢變咗佢呢個加綠色景點嘅嘢，其實都唔係好能夠達到。 唔係真係綠色嘅。 佢想嗰樣嘢，即係嗰啲係咪綠色？我唔評論啦。係、 okay. 啦，咁但係成件事其實佢唔能夠保證佢原本想嗰樣嘢，就是、希望啲人去遠啲嘅地方，即係講緊去郊野公園啦，去遠郊啲嘅地方。係啦，其實呢樣嘢係確保唔到噶嘛。 咁、啊、如果唔行綠色本地遊啦，另一條路咧，呢、這個旅發局嘅想你遊香港咧，嗱而家就即係叫做招募緊一啲嘅商户去到參與啦。咁如果咧市民咧去到消費咗喺特定嘅商户啊嚇，消費咗800蚊咧，就有一個嘅本地遊嘅名額咧可以俾翻你啦。咁係咪值得參與咧？呢、這個又 嗱，呢個就係一個所謂推廣旅遊嘅措施。咁呢個就要好睇每一個嘅。旅行社咧，即係佢衡量過係咪可以做，因為而家其實都有一個嘅困難，就係佢做呢一團，咁固然係會有個資助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佢例如架車定係可以坐一半嘅，即係基本上嚟講咧，即係變咗佢嗰個成個團嗰個 size 咧，即係團個 size 其實唔能夠去到話最高嘅，咁例如我哋一向都係做啲比較細 group 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係好介意，咁但係其實有一啲通常都係要比較大 group。大 group 啲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佢嗰樣係咪可以圍到皮，或者可唔可以賺，即係真係可以維持翻嗰個嘅利潤咧，其實會其實有啲困難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就變成係一個嘅商業決定啦。即係究竟佢覺得喺依件事上面會唔會真係可以做到或者圍到皮啦？ 嗯，好啊，唔該曬陳志遠，多謝你啊。 嗯，好。 陳志遠咧就係呢個搞深度遊嘅旅行社嘅創辦人啦。周崇明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咧，即係如果冇得現場講解，有咩方法解決咧？你有冇咩 好搞笑 嘅方法咧？ 都係即係似乎即係啲官員啦，或者一啲即係業界嘅代表咧，佢係咪真係了解前線個情況啦？或者即係想當然地，即係可能只不過係針對某一類嘅。即既有嘅模式，咁其实係扼殺咗成个业界嘅嗰个即活力囉。 嗱，听日呢就开始呢个本地游个人数限制放宽啦，又究竟点样呢？大家拭目以待啦。今日时间够，拜拜。 拜拜。